对不起啊，今天是刮大台风的天，同学几乎都没有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课录成录影，放上请助教放上 YouTube 啊，那同学就上网站看一下，因为昨天的课已经教过了，我想今天如果不用这样的方法解决的话，两个班的进度会错开。当然本来是有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就是说礼拜六的班上过这个礼拜的课的就上一个赠送课，然后礼拜天的班再来教这一堂要教的课，然后把那进度调回来。可是啊，我觉得最近也好像我这边是有一点生不出什么赠送课的感觉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也不太有动力这样子呵护同学了，因为我们这个班本来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你爱哪一天来都可以的这样的一个班，所以如果同学觉得礼拜天天气会变坏的话，那你就想办法礼拜六来就好了，基本上不至于会上不到的。那如果同学自己这样子有两次上课的时间都放弃的话，那我也没有什么太呵护同学的动力。当然这件事情本身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我一直在怀疑我们的助教有没有在用一种暗示的方法在催眠同学相信礼拜六的班的同学不能去礼拜天，礼拜天的班的同学不能到礼拜六。因为虽然我们这课开课前就已经开宗明义讲过说同学哪一天爱来都可以，可是助教每次在签到的时候都会问同学说你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的，让同学受到那种非常强烈的暗示，好像这两个班分得非常清楚。对这件事情，如果同学认为自己不能跨班上课是因为助教的暗示所造成的，那以后我们就严重的明令助教不可以用这种方法问同学啊，那到时候再来挽救这个问题。我们上几个礼拜呢都在讲到关于小柴胡汤的事情啊，以及这个邵阳区块的调理，也就是疏肝解郁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药物的运作方式。我记得我在讲到小柴胡汤的主症的时候啊，我以治感冒为前提在谈小柴胡汤的时候，我曾经对于邵阳区的这个邵阳篇的这个三大主症口苦咽干目眩是抱有某种怀疑的。我会觉得口苦蛮好用的，咽干就有点不好用，那目眩就很难说。所以我那个时候以感冒的角度来看，会觉得目眩好像没有很好用。可是如果我们跳开感冒这件事情啊，单从邵阳区块来看目眩这件事情的话，目眩还是一个蛮有意义的辨证点。甚至是有一些使用经方的老医师，他看到了目眩这个主症的时候，根本就是直接开小柴胡汤的。而这种开法我想仔细想想也不觉得说有错哦，而且胜算还蛮高的。因为小柴胡汤它管的东西呢比较是身体侧面的淋巴系统这个部分，那一个人的平衡感会丧失，其实跟耳朵里面的那个平衡的东西有关系，而那个东西跟淋巴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人头发晕就开小柴胡汤这样的做法哦，当然在辨证上一定不是很精致的，因为我们有苓桂竹甘汤的目眩，有真武汤的目眩，有五苓散的目眩，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病，所以这一定不是很精致的。可是以一般医生在临床来讲，他又有他好用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说不管是哪一种的失眠，我们用温胆汤都会好一些，甚至好很多。也就是 不太区分它的这个细部的病机，有些方子用起来的胜算很高。同样的，这一类的柴胡系啊，或者说少阳区块的药，在针对募眩的时候也算得上是胜算很高。所以你说一般人什么晕眩什么的，他或许是脑虚，或许是痰饮，或许是水逆，可是你给他吃少阳区块的药，小柴胡汤、温胆汤，其实都会有某种程度的疗效。又或者我们讲到再加长一点，柴胡汤的主症，如果我们承认目眩是其中一个，那如果有一个人的主症他是又头晕又想吐，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柴胡，对不对？因为想吐也是柴胡的主症啊。那又头晕又想吐，在我们家常中最容易发生的是什么时候啊？晕船、晕车、晕飞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晕船、晕车、晕飞机的时候，科学中药的温胆汤或者是小柴胡汤吃一点点，往往效果就非常好。甚至是在你开始，如果一个你的体质是一个本来就会晕船晕车的人，那你在上飞机之前就先吃好小柴胡汤或者温胆汤，那么不晕的机会也会高很多。所以以这种杂病的角度来看的话，晕眩的确也是小柴胡汤的一个，或者说少阳区块的一个蛮好使用的辨证点。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小建中汤的两条了。我们这个课程讲小建中，我们这个时候呢并不会很用力的把小建中汤讲完，因为小建中汤还有很多的辨证点是在虚劳篇的。所以我们小建中汤的使用范围呢，我们可能会到虚劳篇再来重新的为它做一次抓主症的整理。而我们这一次呢，在讲到感冒的时候，主要只是讲到感冒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小建中汤是需要上场的。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之前讲到麻黄汤症的时候有所谓的麻黄八进，对不对？麻黄九进。那这个麻黄九进的时候呢，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这个人气虚啦、血虚啦、心阳虚啦、心阴虚啦、肾虚啦，这些毛病，对不对？那当这些问题存在于身上的时候，你这一个人用麻黄汤发了汗，他就会整个人虚掉，很容易变成坏症。所以历代的中医呢，大概都是借用《伤寒论》这个太阳篇提到小建中汤的条文的，去拿小建中汤为麻黄汤打底。因为小建中汤的基本结构算是桂枝汤的底子，所以它虽然是个补药，可是它收束邪气的那个力道并不强。如果你在感冒的时候用什么人参黄芪去补它，虽然有可能补得到，但是它束邪的力道还是很强。所以我想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当然也有谈到另外一个条线的思考，就是当一个很虚的人感冒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补中益气汤的，对不对？因为他很虚，所以我们要用黄芪来帮忙柴胡才能够从腠理里面发出来。而我们在十方的感冒药里面也有一些方剂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补药的，比如说参苏饮里面有加人参，就是你有一点外感风寒啦、有咳嗽啦，那你要这个人很虚的时候，你可以在感冒药里面加一点人参，然后再用一些发的药把这个气推出去。可是临床上面我是说参苏饮是一帖啊，虽然轻飘飘的看起来没什么副作用，但是比伤寒方难用很多的一个方子。也就是我相信在这个市场上面一定有很多医生用参苏饮一感冒让病人觉得感觉不错，可是也同样的有另外一半的 case 是你用参苏饮把病人吃得很难过。因为这铁方子它的这个发的药的结构不是那么的强，相反的里面的人参 你知道我们现在科学中药里面的人参到底是多好多烂的人参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有些牌子的参苏饮遇到某些情况，你说是虚人感冒用用看，一用了之后这个人的肺就好像闷起来，整个人发重，就是他那个补药的药性完全把这个人束住了。所以在感冒的时候如何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打个底啊？那说来我觉得看起来轻飘飘的十方，有的时候用起来反而缚手缚脚的，很机会很多。如果是你要用参苏饮，我就算觉得这是屈原感冒或怎么样，我想我大概50%啊，有的机会会把人吃得很难过。相反的，同样是有人参的小柴胡汤，我就可以用得很顺，因为那样子的副作用就会小很多。所以补中汤、小柴汤这一路的，我觉得比较好用。相反的，参苏饮的话，胜负就很难料。所以在《伤寒论》里面，对于一个底子很虚的人，不耐发汗的人，我们有时候什么桂枝附子汤啦，桂枝加附子汤，或者是真武汤，或者是小建中汤，这一类可以拿来打底的药，我觉得都还蛮宝贵的。因为这些你如果以一般医生所认识的补药来说的话，不会比伤寒论这些方子要好用。我觉得选来选去会发觉，哎呀，还是伤寒论里面这些方子好。而我们现在今天来处理的这个72条、73条跟74条，73条我们之前的课已经讲过了，73条我们之前的课讲到两件事，对不对？一个是当我们在少阳感冒的时候，太阳感冒的时候，或许你是有桂枝汤症、葛根汤症、麻黄汤症，但是只要你里面掺杂了一些些柴胡症，比如说什么往来寒热啦、口苦啦、胸胁闷啦、想吐啦，就当你但有掺杂到一点点柴胡症的这个痕迹，那你可以发现这个太阳表症里面有柴胡汤的主症框架存在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用小柴胡汤，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当一个柴胡症的人他被人误下之后，他可能比较虚，当人的体质比较虚的时候，吃了柴胡汤，主症如果还柴胡汤的主症框架如果还在，那我们还是可以用柴胡汤。但是这个比较虚的人吃柴胡汤会有明显反应啊，它上面写的是说先全身颤抖然后出一身汗，而临床上面的话，我想眼睛发黑忽然倒下去了，这是还蛮常见的。所以我之前也跟同学强调过，柴胡这味药看起来很温和，其实动到我们身体的很多地方，在动到我们身体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一种类似重开机、电脑重开机的状况，所以那个人产生这种晕厥的那种反应是蛮普通的。虽然副作用不大，但是反应有的时候会激烈，尤其是当一个人比较虚的时候特别会激烈。所以这个73条我们之前也都给同学提到过了。那我们今天来看72条跟74条，它是讲到在什么时候要用小建中汤。那前面提到了麻黄久浸的这些虚的状态呢，是适合用小建中汤的。而同样的，除了当做这个补心肾气血阴阳的这个基本的方剂之外呢，小建中汤它也是一帖可以帮少阳药打底的方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少阳区块是一个很虚的少阳区块，用了柴胡汤好像有点根本走不动的时候，那么用小建中汤来帮忙少阳区块打底也是可以的。而在这样的看法里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拿小建中汤去帮麻黄汤打底的时候，好像小建中汤的结构是在做某一件事情，而如果你拿小建中汤再帮柴胡汤打底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小建中汤好像在做另外一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小建中汤的功用，所以我们大概要从这两个方向，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小建中汤做了什么这样子。 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七十二条跟七十四条的主证是如何的不同。首先呢，七十二条它的主证是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这里其实张仲景可以说是讲了一句有点武断的话，他说你的这个脉啊，如果把脉的时候腹取啊，觉得这个脉有涩脉，而你比较按下去之后呢，发现是弦脉。我们一般《伤寒论》的注家会说，这个按下去一点，按到血脉这件事情，我们就当作是少阳脉好了。为什么要这么一厢情愿呢？那是因为以注解家的角度来讲，如果不解释成少阳脉的话，整件事情会变得很难讲，所以只好说这个血脉是少阳脉。实际上，如果你要说张仲景说的这个阳跟阴，对不对？有可能是寸关尺的阳跟阴啊，对不对？你说这个人寸口的脉涩，然后呢打这个尺部的脉很弦，张仲景的文字有没有可能这样解释？有可能哦，有可能的。但是为什么注解家不喜欢这样解释？因为这样解释以后会很难自圆其说，所以就变成历代的注家就找一个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容易自圆其说的解释法，就是说基本上呢，这其实是一个少阳病的弦脉的，只是呢它在你刚摸到的时候呢，还没有感觉到那个脉崩成一条的时候，你会先在那个脉象上面感觉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这条弦脉它在跳动的时候啊，你摸到那个表面会觉得这个脉搏一下一下过去的时候，在皮肤底下隐隐的好像有一种摩擦感，这个涩脉就是有摩擦的感觉，这个脉有一点不流利。可能同学听到涩脉会有一点怕，因为呢同学可能会觉得哈，把脉还有微微的摩擦感，我们这么粗的感知力哦，怎么可能感知到它涩脉？而我要跟同学讲，如果说把脉技术不好，那我陪你们一起不好，我也不算是把脉的那个手法多巧的人。可是涩脉我觉得还好，哎，就是有朝一日你把到的时候就会认得出那是涩脉了，因为你会觉得那个脉真的就在皮肤底下，那个脉跳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一张纸上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摸过去，就有点粗粗的，就那个脉的跳动就让你觉得里面是没有润滑感的。因为你想，我们的皮肤底下一个脉搏在跳动，其实就好像是机车里面有机油，你会觉得那个脉比较能够没有摩擦的过去。一旦你的身体干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是润滑油不够，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脉搏跳动的时候在皮肤底下是有一点摩擦的。所以涩脉，我要先跟同学讲，即使今天大家有人还没有把到过的，涩脉并不难把啊，所以不用恐惧，你就知道涩脉，它把到的时候你就会认得是涩脉了。而这样的一种弦脉，这种弦脉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弦脉，但是你在刚把到它的弦脉的上半部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脉跳动得很不流利。那涩脉是什么？一定是血虚津液虚，所以这个人干掉，然后再不然就是气走不通，这个人气在身体运行的时候是好像很不通畅的。那这个虚而气的这个滞涩不通会产生涩脉，而它的本体的脉又是一个弦脉，所以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少阳病的虚症。而我们之前在讨论少阳区块的时候呢，有讲到当你的病是牵涉到少阳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它牵涉到你的整个消化系统的自我调节机能。所以当一个人有少阳病的时候，如果用比较说后世医派的说法，就是不是经方派的说法的话，那可能就会讲到什么木克土啦，肝胆虚的就会来克脾胃啦。所以当一个人这个肝胆之气啊郁结不顺畅的时候，往往他会把那个郁结不顺畅的问题转移到脾胃去，那会呈现出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会肚子绞痛， 这个肚子绞痛会被看成是少阳区块的疾病刻下来一种结果。所以甚至我们前面有讲到胁高痛下，对不对？胁在胆病于胃，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在临床上还是蛮可以见到的。而关系到少阳区块的肚子痛，我想我们现在在认识到的是这个小建中汤、小柴胡汤症。而太阳篇我们读到后来还有一个黄芩汤症，就是黄芩芍药啊，再加上草姜枣这样的一个结构。但黄芩汤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是生姜是可以外挂的，还不直接用生姜。但是这个黄芩汤在张仲景的分类里面也把它挂到少阳，也就是他好像认为说这个肝胆区块有不调和的时候，这个人的肚子绞痛是常常会有的现象。那么当我们是有少阳病而造成肚子绞痛，这是一个前提。而第二件事就是他的少阳区块又是如此的，一旦有色脉，就代表这个少阳区块本身是因为这个人虚，所以气血不通。而虚而气血不通的人，我们又刚好知道小柴胡汤算是一帖蛮能够破阴实的药，或者我们说柴胡济结肝阴，对不对？有这种说法。所以当人已经在血虚肝血不足的时候，你如果要用柴胡汤去通这个三焦啊，通这个三焦，通这个少阳区块，我想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就是柴胡汤会动不了，这个气根本走不通了。你靠柴胡汤，你要通的话太干了，没有东西可以冲开它，所以这样的时候就需要有另外一个汤剂先帮小柴胡汤来打底。那打了底之后呢，这样子小柴胡汤它才能够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张仲景就说先给他喝小建中汤，如果没好再给他喝小柴胡汤。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病人肚子痛的病人是很可能光是在喝小建中汤的时候就会好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肝木克脾土的肚子痛啊，可能用小建中汤就可以医得好。如果没有好的话，你再用柴胡汤清一下少阳，那通常也就会好。临床上大概就是这样用的啊，所以还没什么疑问。单纯的肚子绞痛，比如说妇女的这个月经痛或怎么样，也有人直接喝小建中汤就好的，因为小建中汤里面有这个芍药啊，有大量的芍药，甚至加上麦芽糖的芍药都有通血的效果。所以肚子痛本来就是芍药在主管的，所以无论是黄芩汤或者是建中汤，小建中汤，它的这个芍药都同样是发挥着把绞痛的部分松开来的机能，所以光是这些方剂就有可能让肚子痛好。这是我们对这个方子的大概的认识。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讲的就是小建中汤为什么能够为少阳区块打底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七十四条啊。七十四条呢，他说伤寒二三日，这个二三日或许是一个什么传到阳明传到上的时间，或许他只是在讨论说这个人还没有经过太多的治疗，就是好像感冒没有多久这个人就出现一种症状，而这个症状呢让我们知道他是可以用小建中汤让他感觉舒服一些的。而这个感觉呢就是心中悸而烦，心中悸而烦，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说它的话，首先我们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可能同学会有一点怀疑，就是说其实张仲景讲到心悸的条文还不少哎，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心悸可以用小建中汤呢？当然我们有一个烦字来帮忙啊，这是一个不错的点，就是有烦加上悸比较会让人感觉到可以用建中汤。但是如果光是要说悸的话， 可能以后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同学还是要稍微分辨一下哪一些忌哦，它是哪一个类别的。就比如说痰饮症或者水毒之类的东西会让人忌，对不对？那痰饮的忌有的时候张仲景会写成心下忌，心下忌的所表达的意思就好像是这个人呢，他是因为他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有太多的痰水，所以肿起来了，所以你心脏在跳动的时候会顶到那些塞住的部分。所以当你是痰饮症的时候，你的心的跳动，你会觉得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动的时候，好像心脏往下顶到一个什么东西那种感觉。而你说一个人阳虚的心悸，那的确好像也不需要顶到什么东西，就是单纯的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心脏就在那边跳动，自己感觉得到。那无论是阴虚或者阳虚的时候，这个心悸其实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的跳动。可是小建中汤的忌而烦啊，同学如果记得一个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一个很类似的身体感的话，大概就不太容易搞错。一个人心悸，我们说心悸是一个人的心啊、哦，心阳虚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悸，所以我们现在会说他的心阳不足，对不对？可是一个人悸的时候会烦的话，代表这个人是虚而有热的，对不对？那虚而有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人的心阴不足？所以是心脏的气血两虚的时候，才比较能够造成悸而烦的状态。当然你如果说这个人的心阴虚的更严重的话，会变成什么样？那就变成我们前面已经带过的那个炙甘草汤症，就是他已经心阴虚到好像整个血管的系统都干掉了，开始枯竭了，那就是脉结促心动悸啊，那就是再更进一步就变成炙甘草汤症。那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到达像炙甘草汤症这么严重的状况。而小建中汤的心中忌而烦，我们在我们的家常之中啊，比较接近的身体感啊，如果是医院的医生，他会说糖尿病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吃那些降血糖的药嘛，对不对？或者是严格控管自己的饮食。可是在这样的控管之下，偶尔也会出现血糖过低的情形。那当一个人血糖过低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开始心悸，会开始觉得慌慌的心悸。那那种感觉是跟小建中汤症的那种心境是非常像的。那你说烦是什么样的呢？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这样的人生经验，我觉得我从前常有。我过去十几年中都是一个非常容易肚子饿就会发脾气的人。同学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饿到觉得心情不好。当我们饿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就是心中悸而烦了。就你饿的觉得胸口这边会觉得慌慌的，对不对？有没有过这种经验？饿的胸口慌慌的，然后开始谁跟你说什么都觉得不高兴，你只是想赶快吃到饭。这种饿到发火心慌慌的感觉是非常接近小建中汤的心中悸而烦的。所以记得这样一种饿到生气的身体感，如果你在感冒的时候发现你的身体开始复制出这种感受了，那你就要想，哦，我是这个气血阴阳两虚，我可能需要喝小建中汤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用小建中汤啊，从这一条之中，历代的这个使用伤寒方的人呢，就开始把小建中汤用于麻黄汤的不能发汗的这些禁忌之中。就是你如果你是不能发汗的，你吃小建中汤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那你的尺脉会变得比较有力哦，你的这个种种的血虚啊阳虚的状态会变得好转，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可以发汗了。因此相对来讲，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小建中汤的确是一帖很好用的补药啊，好像气血阴阳好像没有什么不能补的样子。而我们来现在从麻黄汤症的需要跟从柴胡汤症的需要来看小建中汤为了我们身体做些什么。知道了这些的话，我想我们在使用这同学会变得比较喜欢用这个药。 首先我们看小建中汤的结构啊，伤寒部分的小建中汤它是放二两甘草，而且没有写那个甘草要治过，所以这个甘草有一点只是在缓和药性那种感觉。而如果是虚劳部分的小建中汤的话，它的甘草就是放三两炙甘草，那这样就是摆明了是用甘草在补这个人的脾胃之气啊，所以在治伤寒跟治这个虚劳的时候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想甘草如果炙甘草放到三钱的话，除非是治太阴病那种地方的病，如果是太阳或者是少阳啊，三钱甘草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束住邪气的问题吧，所以在感冒的时候甘草炙甘草不要放那么多。小建中汤它的基本结构，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桂枝汤，对不对？桂芍炒姜枣。然后呢，桂枝汤在使用于太阴篇的时候，就当一个人的桂枝汤症他内陷成太阴病的时候，太阴篇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桂枝加芍药汤。当你把桂枝汤里面的芍药加倍的时候，这个芍药的药性啊，在桂枝汤结构里面它有一个功能是把这个汤剂的范围约束在一个什么地方。记不记得我们从前上桂枝汤课的时候讲到说，如果这个人因为误下邪气被扯进来，胸发闷了，这个时候胸闷的桂枝汤症被扯进来的桂枝汤症，你要干嘛？要去芍药，对不对？去掉了芍药就解